我是每天讲中医的老太太徐桂英。 徐主任，自从咱们栏目推出全新健康生物疗法，呼吁大家，那因此很多朋友呢也都打来电话咨询用药方面的疑问。那我们也是收集了大家问的比较多的问题，也希望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徐主任能够为大家解答一下。 好，没问题。 那很多中老年朋友啊都患有慢性支气管炎，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老慢支。那现在除了口服药之外呢，药房里也出现不少的喷剂。包括医院呢也经常开出这样的药。那相较于口服药来说呢，它治疗比较迅速。 没错。 所以就有很多患咳喘疾病的患者呢都经常的会使用。那徐主任，像这类喷剂到底好不好呢？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患者应用的时候注意的呢？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你说的这种喷剂呢，临床上又叫做吸入剂或者是气雾剂。那么最早是广泛应用于哮喘患者的，因为哮喘发作其实呢就是支气管啊它处于一个痉挛状态，口服用药的话不仅仅是见效比较慢，而且呢还容易呛着，所以呢就采取了吸入疗法，直接让药物作用于气道，缓解支气管的痉挛。那从这种吸入剂的来源呢，大伙儿心里呢也应该明白了啊，这是什么呢？这是一种急救措施，所以呢慢性的支气管炎患者，大伙儿呢可以随身携带这种吸入剂，在你咳喘急性发作的时候用来快速的缓解症状。但是呢大家不要过分的依赖啊，把它当作一种治疗的药物，因为它的治疗效果肯定是不如口服药的。那么已经出现支气管扩张，甚至呢发展成了慢阻肺，或者呢是能够被定义为气喘性支气管炎，也就是这个并发以气喘为主的患者，你呢就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用一些定喘类的吸入剂来进行治疗，但使用的频次和时间不要过长，因为这类药基本上都是含有乙丙肾上腺素、糖皮质激素等等，长期使用的话它的副作用是很大的。另外呢就是本身有心脏病或者是高血压的朋友，那你在使用这种喷剂的时候一定要首先告诉你的主治大夫自己身上的一些病症和相关情况，你问问他给你开的喷剂是不是属于气喘气雾剂。那么因为这类气雾剂呢大多呢都含有乙丙肾上腺素，这个呢又叫喘息定。那么这个药呢它会增加心脏的收缩力以及心排血量，来兴奋咱们神经末梢，释放儿茶酚胺，从而呢会造成血压突然升高、心率失常等等问题。那么你没有高血压，你的心脏也挺好，那么突然来这么一下，那没有大碍。那你本身心肌供血就存在问题，血管的弹性也不好，你来这么一下子，那心梗、中风，他们的风险就更大了。所以总之啊，大家伙在选择这个喷剂的时候呢，一定要谨慎，要多听、多问啊，别呢为了图一时的方便耽搁甚至是加重了自己的病情。那很多听众朋友他吃西药呢因为药吃的太多了，吃西药呢他就又怕副作用，他就想用一用这个喷剂，一听我这么一说吧，哎呦又不太敢用了啊，那怎么办呢？啊，在这儿我也教给大家咱们中医治疗老慢支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大家都知道鱼腥草吧？ 一味中药。 四川的朋友管它叫猪鼻孔啊。这个鱼腥草呢，用好了，它的止咳化痰的作用非常的好。而现代药理研究表明，鱼腥草当中含有的挥发油、鱼腥草素等多种成分呢， 对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双球菌等多种致病菌以及流感病毒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因此呢，对于支气管以及呢肺部的慢性炎症是具有很好的抑制效果。 这个鱼腥草要怎么做呢？ 这个做法呢，就是先取能够宣肺利咽祛痰的桔梗15克，加水呢大概在200毫升，文火煮沸10到20分钟，然后再加入鱼腥草20克，然后再煮沸3分钟，过滤取汁服用即可。一天呢分2到3次把它喝完。服药以后呢，咳嗽咳痰都可以减轻或者是消失。那么这里一定要注意鱼腥草煮的时间不要太长因为鱼腥草的有效成分大多呢是含在它的挥发油当中的，你煮的时间过长药效就会丧失。 非常感谢徐主任。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呢，也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希望呢能够抓紧时间进行预约，免费用上全新的生物疗法。 是的，如果你对我说，徐主任呢，我腿脚不好啊，或者呢我们家住得太远呢，实在没有办法，那你这个病呢也是要治的。你别拖着啊，用药方面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进行咨询。咱们尽量的把药物的副作用和对药物的依赖性降到最低。但是如果你行动方便，那我还是希望你能明智的选择。那么就说这个老慢支，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咱们之所以把它定为老慢支，那就是因为它在我们中老年人这个发病的里边，它的发病率很高。而且呢，这个病程的是迁延，它不好治。而且这个病还有个最大的特点。 什么特点呢？ 就是给人一种很脏的感觉。咳的这吐沫星子横飞，到处都搁着痰盂。里边呢盛着浓痰。有的时候儿女嘴上不说，自己心里呢就开始多想了。我说这个，我相信大家伙都在那点头说对啊。 好的，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我们稍作休息，喝杯温开水，有益健康。 以下是广告时间。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将免费向市民发放1000元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体验卡，可免费体验10次。因服务资源有限，各地每天接收30人进行体验。想要免费领取1000元体验费用，请您在节目后马上拨打电话进行报名申请。如第一天名额已满，可尝试第二天继续报名申请。报名申请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温馨提示，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参与过生物场治疗仪临床试验的患者，叫陈小荣啊，是个女同志。这位女同志她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要强的女性。年轻的时候呢，跟丈夫离了婚，而且还争取到了女儿的抚养权，靠着给人当保姆做家政，把女儿呢给拉扯大了，然后把她送到卫校去读书，当了一名护士。好不容易啊，女儿有了稳定的工作啊， 成了家，他自己呢也到了这个退休的年纪，本想着该好好的歇歇了，但是他这个咳喘症啊却越来越严重了，尤其天凉之后啊，更是经常一咳呢他就咳一宿，这嗓子眼里呀是黏糊糊的，自己总觉得有痰的咳不出来，堵的呢是喘不过气儿。要是一躺下这就更完了，有多少个晚上他都是在床上呆呆的坐一宿。这不行啊，这身体，那就上医院检查。确诊呢就是慢性支气管炎。打那之后，各种各样的抗病毒的药，止咳的，平喘的，祛痰的药吃了老大一堆，还总上医院呢去挂点滴。其实也就那么一阵儿，管点事儿啊，过些天这个病啊又复发了。后来呢他女儿的孩子也要上幼儿园了，就说呢把这个老妈呀接过去一起住，既能够孝敬他，又能够请他帮忙带带孩子。起初呢他挺高兴的，但是上女儿那儿住了一段时间，他说什么也要回自己的家，不愿意再接着住了，还说呢住不习惯。结果呢没过几个月，他女儿那儿就接到邻居的电话，说他母亲住院了，他急急忙忙地赶过去，这才知道母亲的老慢支急性发作了，咳的个呀这个人呢整个就缺氧了，又休克了。幸好呢在清醒的最后一刻，他敲响了邻居家的门，被及时的送到了医院。那当时医生就质问他啊，说你妈都咳成肺气肿了，就是睡觉都有可能发生意外被憋死，你怎么还能够让她独居呢？出了事儿有你们后悔的。当时呢他女儿听到是既惊讶又自责，但是也想不明白呀，为什么母亲病成这样了都死活不愿意跟她住呢。其实我相信这个当女儿的不明白啊，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一定能够明白，咱们就是怕给孩子们添麻烦，怕遭子女们厌恶。这个病人呢跟我说了掏心窝子的话，他就说他在女儿家住的那段时间吧，这个老慢支呢总是发作，总咳嗽，他的女儿是护士，多少呢有点洁癖，就总跟他说，妈您这个痰呢不要往垃圾桶里吐啊，往马桶里吐，吐了之后呢一定要马上冲掉啊，不然细菌呢会在空气里滋生。哎，妈您咳嗽的时候呢一定要用手绢把嘴给捂上，这手绢呢也要勤洗。妈您咳嗽的时候可千万别对着孩子呀，咱孩子免疫力比较低下，妈啊。其实呢我刚才说的这些个话啊，大家伙儿看哪一句有错呀，啊大家伙儿说都没错对吧，但是这些个话当你听到是你的孩子嘴里说出来的，那个滋味它就不一样了，就好像有一种被人嫌弃了的那种感觉。尤其是到后来老妹子发现女儿给自己单独准备了碗筷，有一回盛饭，外孙女呢就伸手去端一个小碗，女儿呢立马呵斥道，这是姥姥的，你用这个，然后给了另一个碗给了外孙女。这个时候老人才反应过来，自己用的永远是这副碗筷。后来呢他还专门留意了一下，发现自己的碗筷竟然单独放在一个碗柜里。在那一刻，这个老妹子感觉自己在这个家里啊活得就像一个大病毒一样啊，都躲着她，所以无论如何她住不下去了，也要搬回自己的老家去住。那咱们有些年轻点的听众朋友，你听了我讲的这个事儿，你可能不理解，说这老同志心眼是不是太小了，但是我告诉大家，这退休之后的老年人呢 本来呢也不工作了，也不挣钱了，这心里本身就空虚，这心思呢更加敏感，更加脆弱。那这个时候再要有个什么毛病，自己的心理负担就更加重了，生怕受到孩子们的厌弃。再加上呢，我刚刚也说了，这陈小荣是何其要强的一个人呢，怎么能受得了这样的委屈？因此呢，即使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离不了人，但是他还是选择了独立生活。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老妹子，你女儿可是你自个儿一手拉扯大的，跟你最亲，也最能理解你，你有什么话呢，你开诚布公地说出来，你别自个儿做决定。你说你要是真出个什么事儿，你倒是眼睛一闭腿一蹬你就利索了，那你女儿呢，你忍心让她一辈子活在愧疚里吗？看她不吱声啊，我说算了，咱呢先把这个病治好。那她就问我，她说徐主任呢，这老曼芝我吃了这么些的药可都没把它治好。我笑了笑，我就说，那咱们这一次咱们就不吃药试试，吃药不管用还非得吃吗？于是呢，我就让病人通过生物场治疗仪辅助治疗，那么医务人员把治疗仪的主机倒过来贴近病人的肺部，然后把电极片呢贴在他的定喘穴上，在生物场释放的这个过程中，他说自己感觉好像有股力量一直在他的气管和嗓子里来回的窜动，他说感觉自己的嗓子里的这个痰呢化成了泡沫一样，总是往外咳。20分钟的治疗之后，他咳出了一口又黏又绿的浓痰。我说你感觉怎么样？他说，主任呢，我的胸前好像是畅通了不少，而且之前他呼吸的时候，其实大家伙都能够明显的听到，你想你在他旁边都能听到这个呼吸声像什么呀，就像农村里那个烧火的那个拉的那个风箱一样，轰隆隆轰隆隆。但是之后他的呼吸声明显的减轻，后来呢他咳嗽呢就明显的好多了，不说一晚上都不咳吧，但也不至于在睡觉的时候被憋醒，他也能躺着睡了。而且这段时间呢，他每天都能咳出很多痰，痰的颜色也慢慢的由黑绿变得黄变白，直到呢后来恢复正常，不再那么粘稠，这嗓子眼儿啊也清爽了不少。那么两个月后他不怎么喘了，呼吸顺畅了很多，那么再到医院去查查，发现气管弹性有了明显的恢复。医生就说，你这个病啊现在已经不在肺气肿的范围之内了，所以呢把他给高兴坏了。他重新搬回女儿家住了，平时呢给女儿做做饭，帮着接送一下孩子，这一家人呢其乐融融的。生物场治疗仪，生物场所释放的纳米远红外线杀菌能力是非常强的，能够通过深度热效应彻底消灭咱们的呼吸道里的顽固的细菌，同时呢它所释放的高达 0.58 高斯的生物场能够修复咱们气管的黏膜细胞以及肺部受损的细胞，来恢复咱们的肺部功能。很多有咳喘的病人，你会发现在做生物场治疗仪的时候，你就感觉这呼吸特别的顺畅，感觉喘气啊比之前痛快一些了，胸口呢也不那么憋得慌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要说这个原因，那么我们说了解长寿村巴马的人都知道，就是那儿的空气质量特别的好，很多患有咳喘病症的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去那里 待上几个月，那比吸一年的养疗的效果来得还要好。 嗯，为什么呢？ 嗯，因为调研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巴马的空气中啊，它富含的负氧离子，每立方厘米的负氧离子竟能高达2万到5万个。 哦， 而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那些个大城市，每立方厘米的负氧离子只有200到300个。 嗯， 那么一些重工业城市那就更不好说了。而这个负氧离子呢，是被称之为空气中的维生素，或者都管它叫长寿素。它呢能改善咱们肺的换气功能，增加咱们的肺活量，起到止咳、平喘、祛痰的作用。这不比你用药物来止咳、平喘、祛痰来得好啊。 嗯， 而巴马的空气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负氧离子呢？就是因为那里的高地磁场产生的，所以大伙儿不用千里迢迢的去巴马，因为生物场治疗仪所产生的生物场能够使周围3米半径的空气产生高负氧离子。所以在生物场治疗仪辅助治疗过程当中，咱们就会感觉到你的呼吸顺畅了，喘气痛快了，感觉到头脑清亮了，好像是吸了氧气机的那种感觉。 嗯， 不但是今天讲的这个老慢支、哮喘这些个咳喘病，包括高血压、冠心病、眼病、中风后遗症啊、骨病，还有胃病等等，都可以实现。我在想啊，只要家人是健康的，那咱们的生活就一定会幸福的。 没错，也希望能够造福更多的患者。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那对于想要领取生物场治疗仪，在节目之后呢，来进行报名领取。以下是广告时间。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将免费向市民发放1000元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体验卡，可免费体验10次。因服务资源有限，各地每天接收30人进行体验。想要免费领取1000元体验费用，请您在节目后马上拨打电话进行报名申请。如第一天名额已满，可尝试第二天继续报名申请。报名申请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温馨提示：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还有一些朋友啊，这赵迪他们说了， 嗯， 老师啊，我什么手脚心发热啊、 哦、 有的人说老师啊，我手脚发凉， 嗯， 是吧？ 没错。 或者呢他还会说，老师啊，我这儿麻木啊，我这儿掐都不疼了、 嗯、 啊，哎，他这个精神食欲还挺好， 嗯， 哎，肢体上有这些个问题，检查呢没有什么阳性的这个指征，也就是说检查报告单上都算是正常的。 嗯， 那这到底是个什么病呢？它有症状，对不对？ 嗯， 那肯定有病。其实病在哪儿呢？就是内痰阻截了气血的运行产生的这个病症。 哦， 那么这些小疙瘩啊，这些个手凉手热啊，这些个问题通过化痰就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 嗯， 还有呢，其实咱们今天讲到这个痰呢、啊讲到这个痰湿啊，像有些听众朋友啊经常的头疼。 嗯。 啊，我们有些人说了，对呀、我办公室就有一个头疼的不行啊，一犯病就往墙上撞啊，疼的不行啊。头疼头重就跟裹了厚厚的一个床单一样。 嗯。 哎，脑袋闷重不适。遇到阴冷天，这个病症呢就更加严重。啊，舌苔呢白腻，啊，对于这个油腻的东西不想吃， 嗯， 哎，但是这些人 特别爱喝水。 哦， 哎，油腻的饭的什么都不想吃，水是一杯接一杯的喝。 嗯， 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痰气上注于脑，阻碍头部的清气正常的运行的病变。 嗯， 在我们中医上称之为叫痰厥头疼，或者是痰湿头疼。 嗯， 那么这类病人当中，有的人血压比较高，但是长期的服用降压药的效果并不好，特别是头重头疼的症状它得不到改善。 嗯， 那么如果咱们按中医化痰的方法进行治疗的话，那症状呢就可以很快的消失。 哦， 再有一些人他的肝脏脾脏肿大啊，人呢就觉得肝区这儿胀胀的闷闷的，那个不舒服，并且呢这个人的脸色是灰暗的，也没有食欲啊，吃东西不香，肝功能的检查呢基本上最多是有一点点不正常，有些人的基本还都是正常。 嗯， 哎，所以有的时候呢按这个慢性的肝炎来治疗啊，肝功能有点不正常嘛，就按肝炎来治疗，但是治来治去吧效果并不好。 嗯， 啊，肝脏肿大胸闷不适的病症当中，其实原因呢有一些就是痰瘀交阻。 哦， 这个在中医上称之为叫肥气。 嗯， 就是肥胖的肥，肥气。那如果说换一种方法治疗，按照化痰活血进行治疗，则这个肝脾肿大闷胀等症可以逐渐的消失。 嗯， 咱们还要说啊，其实这症状真的是不老少。 哦， 有的人呢他皮肤溃疡糜烂，常年的渗流那种粘稠的痰水啊，我不说脓水了，我管它叫痰水。但是呢它不是特别的瘙痒灼热啊，不是特别的痒，这个呢就是流痰之症。 哦， 这种病啊你用抗菌消炎的药物治疗效果并不理想，但是以中医化痰的方法治疗却可以收到令患者满意的效果。 嗯， 像有些人呢他的这个咽喉当中整天的就跟塞了那个败絮一样， 哦， 吞不下吐不出，或者呢时有时散，而实际上呢咽喉这儿呢也没什么东西，这个呢就是痰气阻滞于咽喉，大多呢都是根据咱们人的情志抑郁不畅所引起的。 嗯， 那么治疗这种病呢也要化痰解郁方可收效。像有的人他身体还行，但是他多吃了一点荤腥油腻的食物，他就感觉到恶心想呕吐。 嗯， 这个呢就是因为他的脾胃虚衰，荤腥油腻的食物呢容易转化为内痰的缘故。 哦， 还有一些人呢他闻到这个荤腥油腻啊他就恶心呕吐，这还没吃呢。 嗯， 啊， 嗯， 这个就属于脾胃虚弱痰湿内盛的反应。 哦， 像这类患者就要经常以健脾和胃化痰的方法呢进行治疗，那么怕油腻的这个症状呢也会逐渐的减轻和消失。 嗯， 还有一些人呢他这个大便并不干结，但是常年的不爽，或者是大便当中加有粘液，或者呢因为不能顺利的排便呢特别的苦恼。 嗯， 所以呢大伙儿呢把这种现象叫做习惯性便秘。 哦， 这种现象呢就是痰浊跟肠中的精液相互焦灼结阻，所以呢不能顺利的排便。 嗯， 那我们呢只要进行温化痰浊，那大便呢就可以通畅，而且呢收效也是很快的。 嗯，确实啊，这痰的产生和增多就会引发人体的很多疾病，那疾病能否康复去痰的效果啊也是一个关键。那徐主任，我们也都知道啊，这治病呢我们讲究标本兼治，那去痰也是如此。 嗯， 那徐主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让我们在家也能够去痰呢？ 哎，就你的脑子转得快。 其实也是大家想问的。 哎，没错没错，教给大家几个小方法吧。 嗯。 这第一个呢，就是按揉丰隆穴。 丰隆穴。 哎，这丰隆穴呢，它走于足太阴脾经，位于小腿的前外侧，从腿的胫骨的前缘外侧 1.5 寸，大概就是两指的宽度， 嗯， 和中点平齐，在这个附近进行按压。 哦， 感觉到最酸麻沉重或者是疼感比较明显的地方，那就是丰隆穴。 嗯啊，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讲解。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以下是广告时间。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将免费向市民发放1000元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体验卡，可免费体验10次。因服务资源有限，各地每天接收30人进行体验，想要免费领取1000元体验费用，请您在节目后马上拨打电话进行报名申请。如第一天名额已满，可尝试第二天继续报名申请。报名申请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温馨提示。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好好，徐主任。 哎，你好。 我有这个问充电话，这个你看我这个病，我是心脏不好 啊， 心脏不好，有时候这个嗓子都叫着憋得慌， 嗓子这儿憋得慌，上不来气儿 啊。哎，对对，嗓子上不了气儿，这个有时间憋得慌，有时间不憋得慌 啊。 这个你看我吃点什么药啊？ 我想问问您，除了这个心脏啊这个地方不得劲儿、不舒服之外，在您身上还有没有别的什么不舒服啊？ 我别不舒服就是这个皮肤有的功夫不舒服 啊， 这好几年了啊。 皮肤怎么不舒服啊？ 他的出点小疙瘩，痒痒。 啊、 卡出来的一出这小疙瘩的痒痒， 啊， 痒痒可不，啊、痒痒的4-5年了，好了，刚春起来的又犯了，上上的又犯了， 啊， 但是冷的功夫的又好了， 好好坏坏是不是啊？ 啊，我吃点这药，吃那个药，也知不得吃什么药好的。 啊，好，那我再问问您呢、您这个大便正不正常啊？ 大便正常。 啊。您能告诉我您这个舌苔什么颜色？ 舌苔一般是那个红色色的，好吗？红。 是红色的。 啊、对。 有点舌尖发红还是哪儿发红啊？ 对，舌尖这儿发的红。 啊。 嘴舌尖发的红。 啊，舌尖发点红。血压、血糖、血脂这些个有问题没有啊？ 这个都不高。 这个都不高，一直就都不高是吧？ 啊， 您现在有的这个心脏上这个憋闷呐、这个在医院里有没有确诊呢？ 确诊是冠心病。 这个病啊，冠心病啊，在我们中医上管它叫胸痹 啊， 这个胸痹啊 对对， 这个是属于什么呢？咱们老年人呢，年老体虚，肾阳虚衰，导致心气儿不足、心阳不振 啊。 有些朋友呢、有这个肾阴亏虚啊，肾阴亏虚以后呢、不能滋养五脏之阴，那么逐渐的呢导致心阳不振，气血运行失畅、心脉淤阻了。从您刚才讲的一个皮肤病 一个心脏病，这两个病遭罪特别是心脏。咱们说心是君主之官，你的心脏它要不好了，其他的脏腑它能好吗？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呢，用咱们传统的这个中医啊来判断您这个病啊，一个呢就是心脉瘀阻了，那么皮肤的瘙痒呢是脾虚湿重啊，脾虚湿重。您刚才跟我说啊，想要个方子，方子呢我开给你啊。 我想问一个仪器， 这个仪器呢是一个全新的生物疗法啊。你每天如果说你有机会的话，每天20分钟，你今天打个比方说你坐上这个仪器了，你这个仪器坐个20分钟，咱多了不说，就20分钟，20分钟以后你会觉得心脏这个地方松快多了，这个大石头啊给你搬走了。你如果说坐个7-8天的话，那之前有心绞痛的，就像您现在有这个憋闷症状的，它的发病率就会降低。 啊， 您这个年纪啊，老同志，我跟您说，咱血管堵了，血管也有点硬了，血液循环呢不是特别畅通了。如果说您用生物场治疗仪，您做的时候它释放出远红外和脉冲来控制你这个心脏病发作，如果它不怎么堵了，你也就不憋了，对不对？ 对对对。 哎，再有一个呢，您刚才跟我说的这皮肤痒的不行，是不是啊？哎，痒的不行，生物场治疗仪释放的远红外啊，它呢对我们这个身上的炎症，它能起到快速消炎的作用。所以您做的过程当中您会发现就不怎么痒了。那最后一个我想跟您说啊，您的这两个病啊完全可以做生物场治疗仪。那么咱们现在的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的活动现在也启动了啊，咱们免费向全国市场发放1000元的生物场治疗仪的专项治疗费用。您呢赶紧打电话报个名儿啊，您这个情况做一次心脏啊，做一次您就能见到效果。皮肤的湿疹呢做个5-6次它也能见到很好的效果了。但是因为您有湿疹，您用那个电极片贴的时候呢，破的地方你不要贴上去啊，有皮炎的地方痒痒的地方破的地方别贴，做的时候把这个避开就成了啊。 我是农村的，离这个特别远，好几达里地。 哦， 还吃不了。 那这样子吧，您这个情况，我先给您这样啊，路太远了，几百里路，每天呢，你按摩一下，你手腕我们大夫号脉的内关穴按摩3分钟，这样呢就能够防止你的心脏病严重起来，啊。另外呢，我再给您呢开个中药方。您这个脾虚湿重啊，导致这个皮炎湿疹，心血不足导致你前胸后背疼，有冠心病，我给你开个方子，黄芪12克，党参10克，茯苓20克，炒白术15克，白藓皮10克，蛇床子9克，蝉蜕5克，紫草9克，乌梅9克，丹参10克，赤芍15克，白芍15克，黄芩9克，蟹白10克，苏子10克，刺五加9克，绞股蓝10克，红景天10克，蒲黄9克。那这个药里头呢，黄芪、党参、茯苓、炒白术，我给你健脾益气为君药啊，主打治疗的药。白藓皮、蛇床子，还有刚才说的蛇蜕、紫草、乌梅，它是祛湿止痒的，指你身上痒的，是臣药。丹参、赤芍、白芍、蟹白、苏子，还有这个刺五加、蒲黄、黄芩，是活血补血的，是为佐药。 因为你这个心脏病啊，这个血呀、啊、瘀滞了啊，前胸后背的不舒服。红景天、绞股蓝给你补养心气儿，为使药，君臣佐使，先吃十副药，每天一副药啊。 好好好好， 好，那你想要这一台生物场治疗仪，因为您太远了，确实这个治疗仪搁在家里方便。您有这个想法，您就跟工作人员说。 好好好， 好，祝您早日康复啊。 好， 哎， 谢谢， 哎，不用谢，不用谢，哎，好，再见，哎， 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那么现在在全国正在进行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活动，很多朋友啊都在接受生物场治疗仪的免费体验，那么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有什么感受。你好，这位朋友。 啊，我是山西大同段玉柱，81岁。 啊，81岁啦。 对。 嗯，今天也是来体验这个生物场治疗仪的治疗，对吗？ 啊，我已经体验过两次了。 啊，有两次了。那接下来 啊， 咱们就把这个体验之后治疗之后您的反应还有效果跟徐主任来分享一下好吗？ 好。 这位朋友你好，我是徐桂英，你好。 徐主任您辛苦了。 啊，不辛苦啊。 我这一次主要是汇报， 嗯， 通过生物场治疗左腿静脉曲张的情况。 哦，静脉曲张。 其病因， 嗯， 首先从2015年8月刷起， 嗯， 当时因为心脑供血不足， 嗯， 右脑全梗，住院治疗11天好了， 嗯嗯， 但左腿留下了后遗症， 嗯， 呈麻木， 嗯。 脚踝浮肿， 嗯， 后发展到了小腿浮肿， 嗯， 一烂一个坑， 嗯， 从此出现了静脉曲张， 嗯， 2017年3月， 嗯， 做了微创手术， 嗯嗯， 且静脉好了， 啊，静脉曲张好了， 但 嗯， 生静脉半门关闭不全， 嗯嗯， 腿损的问题还存在。 嗯嗯嗯嗯嗯， 其次，我是阳虚体质， 阳虚 怕冷， 怕冷，嗯， 脉搏每分钟只跳40到60次、 嗯、啊， 年轻时在煤矿井下、 啊、 工作过15年， 哦， 常年受风寒外邪侵袭， 嗯， 也有一定的关系， 嗯嗯。 8月9号、8月12号， 嗯， 进行了2次，收获很大， 嗯嗯， 当双脚踩在治疗椅上， 嗯嗯， 两个垫子皮儿， 嗯， 贴于干净的中都穴， 嗯， 和脾经的太白穴， 嗯， 不到5秒钟， 嗯， 就有了针刺感， 嗯， 右眼皮在跳动， 嗯。 这小指在微微的颤抖， 嗯嗯， 双脚暖流慢慢的向上流动，出现了全身血液循环，心功能在不断的加强，脉搏在加快，由吃脉变成了停脉。回家后， 嗯， 他俩血压高压129， 嗯， 低压63， 嗯， 脉搏每分钟72次， 哦，好多了，嗯， 脚也不麻木了， 嗯， 走起路来轻松多了， 啊、哦，轻松 多了，早晨打太极拳， 嗯， 筋肌独立也站稳了，嗯、 哦，筋肌独立能够站稳，真是不容易， 啊、 嗯， 总之，我认为在短时间内。 嗯， 能取得明显的疗效， 嗯， 充分说明了生物场治疗是实现宇宙和人生天人合一和谐共处， 嗯， 治病强身健体的好的办法。 嗯， 随着新世纪医学领域的变革，将使人们更加健康长寿。汇报完毕。 这位老哥啊，我一听 您这个年纪，咱们说治疗仪就这么使用这么两次，效果能有这么好，也真的是不容易。您这个病啊，这个静脉曲张，在我们中医上讲呢，就是您这个血液循环呢它不好了。我想问问您，您这个舌苔情况怎么样啊？ 舌苔是偏红。 偏红啊？ 啊， 偏红是有热呀，你这舌苔啊，干不干呢？ 不干。 有裂纹吗？ 没有。昨天原来有 啊。那你这个身体当中有热呀。我再问问您这个大便情况怎么样啊？ 大便现在正常，每天早晨七点左右 啊。成型吧？ 啊，成型 啊，大便也成型。那这个不错 啊，大便挺好。 嗯， 小便现在通过治疗以后也挺好 啊。因为咱们说呀，咱这个静脉曲张啊，血液循环不畅通，人的正气不足，就像你啊，就觉得好像小便都无力了，对不对？这个气也不足了，血呢瘀滞了，就跟这个气血瘀滞有关系。咱这个病啊，通过生物场治疗仪，它这个远红外脉冲释放的这个生物场，它能呢扩张你的血管，增加你的血流量，改变你这个静脉曲张局部的微循环。那这样一来呢，您做了一次两次，对这个局部的血液循环稍稍的加以改善了以后，您会发现静脉曲张这个情况比没做要好得多了，是吧？ 啊，好像这个今天的话起床，昨天就这个脚踝就没肿 啊，脚踝不肿了 啊， 循环畅通点了。还不光是这个静脉曲张这个病，还有呢啊，各个方面啊都有问题，您说对不对呀？ 对 啊，您这个心率的情况您看看，做了以后心率也恢复到正常了，是吧？ 对。 哎，所以说呀，这个生物场治疗仪啊，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这个很多的慢性病、一体多病、心脑血管疾病，它是相当好的。您的血液循环现在正常点了，您的心跳它就正常，心跳正常，咱这个呼吸啊、运动啊、做点什么事儿啊，它都好。您要是说能够坚持做下去，我跟您讲啊，您治疗个15次到个20次左右，那这个效果比你现在说的这些个效果肯定是要好很多。您这一两次就这么好的效果，对不对？哎，但是有一点呢，我跟您讲啊，咱们做过治疗以后呢，咱们要避免总是站着，不能老是站着静脉曲张啊，要休息，锻炼的也需要，就是走路啊，锻炼也需要，但是不要走得过多，您明白不？ 啊，我就是早晨打车的去，就是40来分钟。 啊，可以，可以了，没别的问题了，是吧？ 没有了，谢谢了。 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您接着往下做啊。 哎， 好，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那生物场治疗仪曾做过1000余例临床病例，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感受。 我是这个使用的仪器这个受益者，啊，我今年79岁，姓石，叫石长青。我在没有使用这个仪器之前呢，我的气管吧，就是呼啦呼啦拉风匣似的。晚上睡觉嗷嗷响，我这个气管吧得病的时候吧，那经常上药店去买药，买药也吃了一年左右，它也不见效，就听别人就说了，他有这种仪器，啊，能治疗这个慢性气管炎，我就以试试态度，我就来到这儿了。